第十一集。乌七八糟闹哄哄的酒吧里，秦称坐在吧台前叼着烟玩手机，心情看起来很不错。喝得满身酒气的损友蹭过来勾住他的脖子，怪声怪气地念着他手机屏幕里的聊天内容。 我就在外面玩一会儿，没喝醉，不会很晚回家的。程程，你都二十好几了，你哥不会还要跟你射门禁吧？ 被嘲笑的秦称捻灭烟，收了手机，没有让对方看到对话框名字里的那个林子，笑骂道： 滚远点，喝你的酒去，少来看热闹。 孙佑撇撇嘴，搂了个漂亮姑娘去舞池里继续嗨。秦称将杯子里剩下的半杯酒缓缓倒进嘴里，晃了晃杯子，示意调酒师再给自己一杯。长相斯文的调酒师将刚刚调好的香槟鸡尾酒递给他。秦称注意到对方是个衍生的新人，并不是之前每次来这里喝酒时给他调酒的那个，顺口问了一句： 你新来的？ 调酒师垂眼避开他的视线。 昨天才来的。 秦称的目光在他的脸上转了一圈，轻眯起双眼。 喝喝醉了更好看。 角落的卡座里，徐子华搂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喝着酒笑问她身旁一脸横肉色眯眯的跟怀里的漂亮小男生调情的胖子。 钟少，看看那边那个还合你胃口吗？ 醉醺醺的胖子顺着徐子华示意的方向看过去，目光落在一手撑着脑袋坐在吧台边看着手机偷笑的秦称脸上，双眼瞬间就亮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秦称。见他漂亮修长的手指捏着酒杯缓缓将酒倒入口中，舌尖无意识地舔过嫣红的唇，喉结上下滑动，诱人无比。胖子脸上露出猥琐的笑，推开了怀里不服气的小男生，问徐子华： 哎，看着不像那些普通货色啊，你确定吃下去不会有问题？ 普通货色怎么会介绍给钟少你呀？被钟少看上，那他得感恩戴德才是。钟少尽管放心啊，我都安排好了。 徐子华冲他举杯示意，钟胖子笑呵呵地与他碰了碰杯，目光粘在秦称身上，撕都撕不下来。徐子华心中得意，这钟胖子是南边来的土豪二代，最喜欢玩长相漂亮的男人，秦称必然对他胃口。他不清楚秦称的身份，色迷心窍下哪里会顾得上那么多，只要把秦称弄上这胖子的床，再留下些视频照片，过后秦称又敢拿他怎么样呢？秦称不是高傲看不起他吗？他就要看看等到他沦为别人的床上玩物后还能不能高傲得起来。秦称喝着酒觉得有些热，解开领口的一颗扣子，身材妖娆美艳的女人贴过来与他抛了个媚眼。 帅哥，一个人喝酒啊？ 秦称漫不经心地扫他一眼，余光瞥见吧台里的调酒师不自在的表情，心中冷笑一声，在女人把酒杯倾向他的时候举杯与他轻碰了一下，却没有再喝。 帅哥不给面子啊？ 秦称放下杯子。 喝酒有什么意思啊？去跳舞。 站起身之前，他快速发了个定位和一条消息出去。 来接我。 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舞池里的男男女女们贴在一起疯狂地扭动身体，秦称与女人大跳贴身热舞，在女人故意蹭他下体的时候又不着痕迹地避开，按住了对方的腰，在他耳边低语： 你想在这里？ 女人轻笑出声， 手指勾了勾他的衣领，妩媚的眨眼睛。 讨厌，我们去外面吗？ 秦称温柔地拉开他搭在自己领口的手，扯了扯领子，似乎觉得更热了，拥着女人走出喧嚣热闹的中央舞池。出了酒吧的门，震天响的音乐声被隔在门后，女人勾着秦称的胳膊娇声问道， 我们去对面酒店呗。 秦称勾起唇，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拥着她转身走上了旁边的楼梯。 急什么呀，先上去玩一会儿再说。 还是不去了吧，有什么好玩的吗？ 女人脸上的笑变得不再自然。 你怎么比我还好奇？ 秦称的眼里全是揶揄。女人挣扎着不肯，但敌不过秦称的力气，几乎是被他强硬地给拽上了楼，推进了二楼的台球室里。女人的身体撞到台球桌上，痛呼出声。 程少，这是怎么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一点都不温柔啊？ 原本聚在一块打台球的几个人围过来与秦称调笑。秦称扯开外套扔到桌上，到一旁吧台上要了杯冰水，猛灌了几大口，纠结在身体里的那股燥热总算是缓解了一些。他冲扶起女人有些怜香惜玉的王少杰抬了抬下巴， 人交给你，给我撬开他的嘴，问他到底谁让他来的。你们几个去楼下把那个调酒师给我绑上了。 几人见秦称面色古怪，神情却很冷，都收了玩笑的心情。王少杰将那女人拉去了隔壁。秦称坐进沙发里，烦躁地再次扯了扯衣领。剩下的纨绔们眼观鼻，鼻观心，都不敢看他这副面色潮红、娇艳欲滴的模样。不出十分钟，王少杰就过来回话， 他收了钱，负责把称少你引诱去对面酒店指定的房间。 那调酒师也被李峰川几个捆上来，低着头哆嗦着身体，半天说不出句话，两拳下去就都给交代了，同样是收了钱，负责给秦称的酒里下药。秦称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心里翻江倒海的都是怒气。刚才若非他觉得那调酒师面生多看了他几眼，发现他神情古怪，也不会猜到自己被人算计了，还当真会以为身体里这股不正常的燥热是因为酒喝多了。二十分钟后，那姓钟的胖子也被他们弄来。据去酒店踢门的几个说，他们去的时候，这死胖子正在浴室里哼着歌洗澡，被他们几拳放倒，他们连衣服都没给他穿。酒店是其中一个纨绔家里开的，直接让保安帮他们把人赤身裸体的用被子一裹抬了过来。钟胖子痛哭哀嚎，一会儿哭喊着求饶，一会儿又叫嚣着要让他们好看。王少杰用力抓起他的头发，不是漂亮姑娘他是一点都不会怜惜的，对着他那张猪头脸左右开弓，啪啪就是两巴掌下去。 这里是京城，得罪了秦二少爷，你以为你能让谁好看啊？看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被打懵了的钟胖子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秦称，又被王少杰给抽了。 再看挖了你眼睛。 钟胖子眼泪鼻涕一起流，他当然知道秦家，之前只听人说过秦家有个貌美如花的二少爷，他最多也就在心里意淫一下，哪里敢真的动歪心思。该死的徐子华。秦称也有些坐不住了，那调酒师给他下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药，之前还不明显，这会儿他浑身都快软了，难以启齿的欲望在他身体里不断集聚，再开口时声音都有些哑了。他咬牙切齿道， 把他给我吊起来揍，我倒是要看看他要怎么给我好看。 不再理会钟胖子杀猪一般的哀嚎，金称站起身就走，想去卫生间，却在走廊上与来接他的霍昭林撞个正着。霍昭林扶住秦城的肩膀，看到他满脸潮红，呼吸不稳，眼神涣散的样子，当即沉了脸色。秦城双手抓住他的衣领，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怎么回事？ 你帮帮我， 你怎么成这副样子了？ 帮帮我。 霍昭林虽然气恼，但知道秦城现在这副样子问什么都是多的，粗暴地把软进他怀里的人抱起，冷声吩咐跟出来的李峰川几个， 去跟这里的老板说开间房给我们， 三楼就有休息的房间。霍昭林直接把秦城抱上去，摔上房门后，他将人扔进浴缸里，拿起莲蓬头开了冷水，就往秦城的脑袋上冲，冰冷的水瞬间浇灌而下，秦城尖叫一声，扑腾着挣扎，被霍昭林用力按住身体。 清醒了吗？你之前是怎么说的？只是玩一会儿，不会喝醉。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很有趣是吗？ 强撑不下去的秦城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身体里难受得厉害，被冷水这么一冲，非但没有缓，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更加折磨人。而站在他面前的霍昭林又半点不温柔，只会冷言冷语地数落他。 你滚，你滚啊！ 霍昭林没有搭理他，打开热水，毫不温柔地把秦城剥光了，给他冲洗身体。秦城几乎要崩溃，比起被人算计，霍昭林冷漠的言行更加让他难堪。在秦城哭得快要抬不起头时，霍昭林终于停下动作，他捏着秦城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看着面前泪眼迷蒙的漂亮男人，心里的怒气渐渐压下去了些，强迫自己冷静道： 现在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城红着眼睛倔强地瞪他。 跟你有关吗？你滚出去，叫外面的人给我找个女人进来。 霍昭林加重手上的力道。 休想！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是我未婚夫吗？我现在这副鬼样子，要么你就亲自上，要么去给我找人。不愿意，不愿意你就赶紧滚。 你非要这么不自爱吗？ 我怎么不自爱了？霍少爷，你是活在封建社会吗？ 沉默的僵持片刻，霍昭林放开秦城，移开视线，放缓了声音： 别闹了，清洗干净，早点回家去休息吧。 他站直身想先出去，被秦城拉住手腕。秦城贴近他，也软了语气： 霍昭林，你就不能比我好一点吗？你说了你欠我的， 我提任何要求你都会答应，你就对我好一点不行吗？ 他满是水光的双眼里盛着细碎的光，竟是带上了哀求之意。霍昭林有片刻的失神，终究心软了。 我帮你吧。